北京，逛着您家的胡同， 在北京 去故宫寻历史， 在北京 西单买了一件 T 恤， 在北京 天安门太大， 在北京 您不知道了吧， 我家在东直门内，他们家在学院路，我们哪都去过，所以我们对北京很熟，海淀全是学校和卖电脑的商店，五道口全是外国人，还有 CD 店， 夜里能去后海，去三里屯喝一点， 哪都有卡拉 OK， 宫廷有些地盘， 晚上除了跳舞喝酒聊天还有别的，第二天起床以后你绝对还在飞呢。 笑过的地方叫北京，玩过闹过的地方叫北京，走过的路过的这里是北京。 有朋自远方来，先摆上一桌，这叫接风。您要是真够意思，这杯可得喝干净，有理儿有面，这不是咱的一贯作风。扯着天南地北的国家大事，其实就是助兴。 手头再紧也不会当着外人面哭穷，死要面子活受罪也不是搁谁都行。不打不成交，这儿的人吃软不吃硬，甭来虚的，要来就来实打实的交情。 生我养我的地方叫北京，哭过笑过的地方叫北京，玩过闹过的地方叫北京，走过的路过的这里是北京。爱过恨过的地方叫北京，住过拆了的地方叫北京，吃饱了就睡的地方叫北京，这就是我的家，名字叫北京。 大家也谢谢我们广播之声合唱团的各位小朋友们，谢谢你们，辛苦了。好，各位亲爱的听友， 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2018春节特别节目。咱们刚才每个人唱的歌里边都有北京， 对， 那咱们作为北京的广播人呢，我觉得咱们这个拜年必须得有点咱们自己的这个 style。 哦，说的没错，特色 特色啊。 来，那我起头吧，好不好？我叫高哥哈，先跟大家问个好。大家好，用我的名字来拜年，祝大家2018年一路高歌。 好嘞， 那我得说两句了。大家好，我叫刘佳，特别俗的一个名是不是？但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祝各位家家团圆，狗年行大运。 哇，厉害厉害厉害。 那我是第一个发言的女士，我是杰克糖，那所以要祝大家新年四糖甜甜蜜蜜。 哎呦，好甜的声音啊。大家好，我是戴毅，在新的一年呢，祝大家披红戴花，意气风发，千万不要生病，别感冒。 好嘞。 那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女生是吗？ 谁说？ 大家好，我是袁一，祝大家在2018年团团圆圆，一切顺利。 谢谢，你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女生， 你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人是吗？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女神。 我们还有女神，对不起，对不起，女神，给你跪下。 大家好，我是刘慧啊，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福慧双修。 哇， 好美，好美！ 哎，你们这个还有这种操作哈？就广播人拜年的特色就是什么都离不开自己的名字是吧？那我这个名字，大家好，我是 Mr. Q，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小朋友都越来越 Q， 哎，大朋友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 Mr. Q。 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感谢您一路的收听和陪伴，衷心的说一声 Thank you。 非常好， 在这边还是要祝大家 新年好。 谢谢各位同事，谢谢你们。各位今天在现场包括在线上聆听和收看，您是有眼福也有耳福，因为您将目睹的是京城第一场脱口秀晚会。咱们的脱口秀晚会为您请到的第一位特别来宾，他将用他的方式带我们一起来一次新春京城深度游，让我们来欢迎大家非常喜欢的阿龙，有请。 谢谢小强，谢谢您也过年好啊。在座的各位观众包括咱们听众，大家过年好。今天呢让我上来说说过年，咱在北京啊能去什么地方转。有人说过年在北京转什么呀，对吧，吃了年夜饭走亲访友逛庙会就完了。其实不然，过年期间北京很多地方可以转，而且呢跟这过年的习俗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先问问大伙儿，这过年打什么时候开始过呢？有一首儿歌唱得特别好，在座的肯定都会，小孩小孩你别馋，一起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23。好，全都不会，太棒了。过腊八其实啊就是过年的序曲，就准备开始了。咱从腊八开始讲起。过腊八两样必不可少的食品是什么呀？一个是腊八蒜，一个是腊八粥。咱先看腊八蒜，腊八泡，然后呢三十吃饺子蘸着是酸中带辣，好吃。但是这里边啊有一个讲究，这个大蒜的蒜啊，各位在汉语里边跟那个算账的蒜是谐音，所以预示什么呢？到这一天该算算账了，我欠谁的钱呢？谁欠我的钱呢？开始得收账了。所以老北京说呢，叫送信儿的腊八，要命的堂官，这债主子逼在门口啊就开始要账了。所以您看那白毛女、杨白劳，三十晚上让黄世仁逼死了，就是逼债。这是腊八蒜，有这么一个含义。咱说说另外一个食品，腊八粥。这腊八粥啊咱过腊八都喝，但是咱喝这粥是打哪儿来的？有人说粮店买的，那不是那个意思啊。我说这个习俗打哪儿来的，其中有一个版本的说法啊，有史料记载是古印度佛教里边来的。这个庙里边咱去说那大雄宝殿供的如来佛，其实呢叫释迦牟尼，而且历史上真有这个人。这人呢还是一高干子弟，他爸爸是国王，古印度的净饭王，按理说应该是继承皇位，你以后当皇上，但是这孩子不愿意当皇上，就一心想出家修行得道开悟。结果呢真是如愿以偿出家了，经过6年苦修，据记载每天吃那饭很少，饿得皮包骨，是重度营养不良。终于有这么一天来到了一个地方叫泥莲河，走到河边啊体力不支，一头栽在这儿了。有这么一个放羊的牧女，一看这儿栽倒一个人，救命要紧呢，赶紧过来看看，一探鼻息喘着气儿呢，人还活着。再一看这身材啊，明白了，重度营养不良，就是饿的。一看自己带着也就是这个生米，赶紧挤点羊奶，把米啊泡在奶里边，上锅这么一蒸，蒸这么一碗比较稠的粥给这释迦牟尼喂下去之后呢，

107.6。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让您除夕笑到年初六， 集脱口秀、辩论、演讲于一身的声音大秀，带给您的不仅仅是开心一笑，更有心头的回味与共鸣。 下面请听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晚会精彩实况。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于波啊，是搞这个小说演播的。今天呢在这儿呢，我得跟大伙儿说说啊，说说什么呢，这个哟师傅 接着说呀， 这正打算介绍您的，您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艾宝良，每到夜深人静之时，大家就会在收音机里听到这样一个声音，午夜拍案惊奇，那就是艾宝良在陪伴着您。导演跟我说咱就来一段脱口秀，我跟这导演说，我说对不起导演，这个我这个脱不了这个， 那叫说 、啊、对，说不了这个， 说不了， 这都是这个脱口秀的高手。 那咱演什么呀？ 演京剧。 为什么要演京剧啊？ 我学这个的呀。 说到这个，好多朋友不了解，其实我师父啊11岁的时候啊就上这个中国戏校啊，就是现在的中国戏曲学院，专门学京剧，而且专攻这个武生行当。京剧讲究这个 唱念做打舞， 唱念做打舞 有这么一说了、叫千金念白四两唱。就说这个念白多重要， 多重要！ 咱从念白开始， 先念白， 咱还跟这 什么内容？ 春节挂上钩 啊，跟春节挂钩。 咱们念一春联啊， 嗯， 康乐幸福迎新春， 嗯， 吉庆平安辞旧莫岁。 京腔京韵是真好， 内行。 刚才这听起来怎么这联这么别扭？是上下联您说反了吧？ 真有明白的，我有他不明白的，还真说反了 啊！ 但这不怪我。他贴反了， 怎么贴的？ 你说现在好多这小年轻什么都不懂 啊 啊！贴春联贴反了，这个春联讲究的这是对着自己，这个右手是上联、左手是下联。 哦，可是现在大部分人都是左手贴上联，右 手这么着不对 啊！ 您这么一贴，那个平仄也不对了，因果关系也不对了， 逻辑错了。 这个应该是这么念：吉庆平安辞旧岁，康乐幸福。迎新春，你看这多好听啊！ 没错，这就对了，是不是？这就对了。 哎，这对联有讲究。 嗯， 咱别说这个啊，贴对联，写这个春联， 嗯， 讲究也大了。 字儿好不就行了？ 那不是，咱哪那么简单呢？这个联里边，简单的说吧， 嗯， 有好几种，咱们说三种，一种叫庆联， 啊， 人家开业做买卖有什么庆祝的， 啊、 咱给有联，这叫庆联。 啊，庆联。 还有一种叫。对联， 对联， 这对联就是平常啊，哎，什么东壁图书府，西园汉墨林，这什么时候都能说的， 哦、这 叫对联 啊、 春联， 春联 专为春节写的，这叫春联 啊、哦。那您听我这个， 嗯， 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这个庆联， 贺联，庆联贺联啊，这属于做买卖贴的。 哎， 那这个呢，这叫一帆风顺年年好，万事如意步步高。 这咱们请咱们亲爱的观众的时候说这什么联儿啊？ 这是春联是吧？ 哎，这 懂行。 说今天就有高手， 都是内行啊， 这是高手， 确实内行。 哎，咱们不能来了 啊！我知道， 对，来真的啊！ 我知道，知道 的啊！ 来京，您那京戏，您 真的啊！ 啊， 这个咱们讲究这是念唱作打，下面咱们该来唱了。 对，对来唱， 这必须要唱。 明白？ 你说了，我唱武生的， 嗯， 咱来本功不行， 对， 必须来黑头，黑头叫花脸， 花脸的唱腔好听。 来一段摇旗， 来，大伙儿掌声。 大皇兄慈母的面新旧大家同饮太平隆长亭把爱别了你就拱拱上 好真有那个黑头花脸那味儿哎但是师傅、哎、不是我就说这个这跟过年有什么关系吗这个 这干嘛呢？拜年呢？哦， 拜年。 就说起这位拜年，我是必须说一件事情。说现在有些小年轻，哎，老师，我给您拜个早年。病句，这年哪有早年晚年之分呢？ 没这么说。 最多说，哎，老师您好，我提前给您拜年，这还凑合。 啊， 什么叫早年呢？这年一定是正月初一才能拜。 哦，严格的说是大年初一那天才算年， 而且拜年呢有讲究，到了正月初一， 嗯， 以长尊为序， 嗯， 先给那最老的，然后哎，再往下排啊，全拜完了之后，咱们再亲朋好友，这个顺序不能改变的， 长幼有序， 而且这个时间要讲究。你， 嗯， 现在来讲说，一过12点吧唧一短信过来了，过去没有啊， 嗯， 说你说我越尊敬您，我越给您拜的早，那不行。 嗯嗯， 说这老人家昨天熬了一宿夜，好容易要打个盹，您给人推起来了，爷爷，我给您拜年。 不是，那么心脏病犯了， 这老人家血压都上去，那不行，对不对？ 嗯， 您得瞅着，您睡着了别出声。爷爷那屋有动静吗？ 啊，有动，没动静？ 还没动静，那，啊，咱们再忍会儿。爷爷那屋有动静吗？ 醒了， 起来了，赶紧去拜年。 赶紧去。 要说起这拜年了，拱拱手， 嗯 啊，这是礼貌的。 拱手，这我知道， 这你知道。 拱手啊，就是给长辈拜啊，要这个双手抱拳，要齐眉， 嗯， 高。您好， 齐眉。 叔叔婶儿，过年好， 齐眉。 这么办， 嗯， 同辈儿的就在胸前，嗯，过年好。 你看，这毕竟是练过，他就不一样。咱们又说了， 嗯， 这个对联，咱们说这个最早这对联，你能说出谁？ 我知道，师傅，嗯，说在这个五代的时候啊， 嗯， 这个后蜀的皇帝啊叫孟昶。他在过年的时候心血来潮， 嗯， 那时候也没有纸啊， 嗯， 所以他就这个命令下人呢把这个桃木啊削成这个薄片， 嗯， 然后他在上面就是写了一个联儿， 嗯 啊，这联儿的内容是这个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 你看还真没难倒， 这是 最早的春联。 嗯， 但我问你啊， 嗯， 这毕竟是桃符写在桃木上， 对对对， 他真正写在纸上的这个春联什么时候？ 这我还真不知道。 完了吧？ 您说说。 话说朱元璋有一天在这小年那天呢，人家高兴了。 嗯， 看今日天气呀晴和，何不带着嫔妃一起游览一番便得了。 啊， 人家走了，说这天好。这时候晚一妃子，走，咱们玄武湖玩玩去。哎，这天也好，往回一走，呵，大家家家户户都庆祝新，要准备新年呢，杀猪的、宰羊的，呵，那热闹啊！ 嗯， 这位皇帝老儿就心里就说了， 嗯， 这挺好，但是这有一问题，大家怎么有一个表达的方式呢？这光说高兴不行啊！哎，一边写一个对子，把它贴在上头，不就完了吗？当时也不逛了，回到宫里立刻拟旨， 嗯， 这太监拿过来，圣旨下。承天蓬允皇帝诏曰，今年的这个春节呀，啊，大伙儿都得贴春联啊，都得按这个方式好好的过呀。钦此。打那天起啊， 嗯， 真正有了春联， 红色纸。 啊，咱们说过去的这个老习俗，这个习俗，但是有一点啊， 嗯， 你看任何习俗。他都离不开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 没错，这 都打下深深的环境的烙印， 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你就别说远的吧，你就是为师我吧， 嗯， 那我小时候那跟现在过年那差距就很大了。 那怎么过啊？那时候 你比如说我们小时候这个放炮跟现在哪一样啊，嗯，现在点着了啪完了不行，我们呢拆开一个一个，哦，这一挂鞭能放一个月，不是那多过瘾！ 嗨，师傅，您说那时候不是穷，这个经济条件不好， 那是 买不起啊。 这就算因为穷吧。 嗯， 还有一条，那会儿过年多热闹，22大白菜来了，带鱼，那开始排队， 啊， 前半个月就得开始排队，那热闹啊！你现在也不排队，它不热闹。 现在就是不排队，师傅，现在都买什么东西，手机上网购。啪，人家快递送家来了。 怎么说吧， 谁还排队啊？ 怎么说吧， 嗯， 这个随着时代和时间的变化，这个过年的方式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没错。 哎，你比如说为师我， 嗯， 今年就有新过法。 哎，我倒想听听师傅，您今年过年是怎么打算的？ 我今年自驾游去。 自驾游？ 自驾游。 嘿，您是准备海南还是云南呢？ 我跑那么远干嘛去？ 那在哪儿啊？ 我就北京自驾游还不行啊？ 北京开一车在北京街上转悠。 啊，你这干嘛呢？你这干嘛呢？ 开车自驾游 干嘛？开车呀？ 怎么了？ 共享单车自驾游 啊，骑着车子自驾游。 平常大家都特别忙，路上也特别挤， 嗯， 啊，咱北京这建设那么多好景都没时间看，这趁着放假小黄车一骑，嘣嘣一锁，哎呦真好看，咱们又走了，哎呦真好看，你说这多美呀， 啊！ 一边骑一边一定要听广播， 哦，听咱们北京电台的广播节目。 哎，您在上面听着骑着，这阿龙说了说这个雍和宫好， 嗯， 在雍和宫了。 嗯， 阿龙说那边糖葫芦又减价了，咱们那边了。阿龙说那边那风车又降价了，那咱 阿龙给咱当导游， 多好啊， 真棒。 哎，这大家都说了半天，咱们都是说我了。还有一天我跟大家一定说，这是我徒弟。 嗯， 啊，今天呢我给他一任务，什么意思呢？大家就说这小说是你们自己背吗？不是。照着念出来， 有文稿， 但是这念出来得念出这个风采来。我今儿教他一任务，啊，你给我念一段这民俗，但是你得给我念出风采来。 行， 大家听听，播小说就这状态。 除夕是春节的前夜，又叫年三十儿。有一种传说是古时候啊，有个凶恶的怪兽叫夕，每到岁末便出来害人。后来人们知道夕最怕红色和声响，于是年三十晚上家家户户贴红春联，燃放爆竹来驱除这个夕兽，祈福吉祥如意的好兆头。 好， 谢谢、啊、 各位好友，您听这声音没有？ 嗯， 是吧，这就是语言的声音的魅力。这魅力在哪？您就听这声音，您就想这人得多帅呀、啊，这人得多高大上啊！但是您再这么一看， 惭愧，确实 真接地气，这长相 形象是惨了点啊。 这就声音的魅力啊！ 嗯， 你比如说咱北京电台， 嗯， 咱那么多这个主持人， 嗯， 那声音多高大上啊！ 高大上， 回头您要再看人， 哎，不， 他那个 不是吗？哎，这不 高大上啊！ 今天是咱们电台的，就咱们全是电台的朋友，咱这得罪人是不是？这不能说， 这是电台、啊。 对呀、啊，这个接地气这事儿， 再捋回一条啊！ 说我没事， 说你没事，我还说一人没事。 谁呀、啊？ 待会儿要演节目， 谁？ 这人叫高朝东。 哦，朝东老师， 他来了。 哦，他也来了， 他来了 啊！ 到这节目还没到他 啊啊！ 这人，我跟您说啊，原来在交通台主持节目， 呵、啊， 那中老年妇女的这个偶像啊，这 都 迷了 啊！ 哎呦，好听，好听， 好听！ 但是我跟您说一秘密啊， 嗯、 啊，千万别看这人，这儿站着十个人 啊， 您肯定最后一个说这是高晓松主持人， 都不相信他是主持人， 哎、 为什么呢？ 他忒接地气长 啊啊啊！ 还有一秘密，我跟你说 啊。 这人特别的黑 黑、 啊、黑呀， 黑到什么程度呢？ 天天洗澡也不行。 哎哎、 后来我们就说， 是不是 您他 朝东老师就在侧幕条呢。 哟，他怎么来这么早啊？ 来来来， 你说， 对， 得，赶紧撤吧， 赶紧撤。 得嘞，各位拜年， 来 拜年， 祝大家狗年旺旺。 好的，感谢两位老师啊。下面这位老师呢，他讲的跟茶有关的这些故事，大家特别爱听。我们共同欢迎杨多杰老师，有请。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刚才呢那个鹿晗老师啊，他介绍我啊，长得很像鹿晗的一位老师吧，他说我上来要给大伙儿聊聊关于茶的事儿。因为我的本职工作呢是一名茶文化工作者，平时主要呢是从事教学和研究。那今天呢跟我说让我聊聊民俗，那我说那就聊聊春节期间喝茶的事儿呗。咱们说说过年期间宫廷里边喝茶的事儿，说白了不就是皇上怎么喝茶？其实不光是皇上，咱们北京人最爱喝茶。有一回就在首都图书馆，我做一个讲座，下边大概有300多人，年纪呢都是偏长一点的。上来我跟大伙儿交流，我说大伙儿平时喝茶吗？大伙儿异口同声喝。我说那好，我问问大伙儿平时都喝什么茶，你具体的给我说出来呀。哎，有的大爷说了，说我喝这个红茶，这边有大妈说我喝绿茶，反正你言我语就说呗。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一位老大爷，70多岁了，白发苍苍，你别看年纪大啊，身体很好，声音洪亮，站起来，老师我喝茶。我说您平时喝什么茶呀、啊？那不一定，反正人家送什么茶我喝什么茶。我一说这大伙都乐了啊，但真是一句实话。我接着问，我说那您平时喝茶有没有什么讲究啊？比如说按季节喝呀，按身体情况喝呀，或者按自己喜好喝呀？他说那都没有，我喝茶主要是听我老伴儿的。啊，我说你老伴儿懂茶呀？他不懂茶，他就告诉我咱家哪个快过期了，你赶紧喝。我觉得老大爷说的非常实在啊，这可能是很多家庭真实面临的问题，尤其是这逢年过节了，谁家里不得收几盒茶叶呀？ 谁不拎两盒茶叶给人家送去？茶叶是很好的一个礼品，不光是咱们老百姓啊，大臣啊也得给皇上送茶。大臣首先给皇上送茶不叫送，叫供茶。你拿乾隆皇上来说吧，查这个内务府的档案，乾隆皇上啊，一年啊，龙井细嫩芽茶200瓶，上等的碧螺春300瓶，普洱茶糕300匣，普洱的大茶、中茶、小茶数千片不等。那说皇上这么多茶叶，他喝得过来吗？皇上甭说喝得过来，洗澡都够了。这茶叶这么多干嘛呢？皇上再转送给大臣，尤其是过年春节期间，皇上送茶也不叫送，叫什么呀？他叫赐给大臣。哎，什么亲王郡王啊，卑子卑乐呀，满汉的大臣呐、啊，有的时候外国的使节呀、啊，公主额驸啊，都算上。给皇上拜年了，皇上得给东西啊，给什么呢？茶叶，礼轻情意重，所以过年期间以茶为礼，这是一个普及到宫廷与民间的习俗。那除去送，当然主要它就是喝了，这喝茶是更重要的。家里平时呢都有茶叶，尤其是过年，就不喝茶的人家得备一桶茶叶，干嘛用啊？有朋友有客人来，你得给人泡茶吧。这杯茶甭管好坏，说茶具讲究不讲究没关系，但是这杯茶得有，这又是一礼节，叫客来奉茶。你要没给人泡茶，这叫怠慢。按咱北京人话说，短理儿了。不光是百姓，宫廷过年期间喝茶更重要。过年喝茶是整个宫廷春节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喝还有专门的地方喝，这地儿叫什么呢？叫崇华宫。崇华宫这地儿是原来乾隆没当皇上之前他就住在崇华宫，所以他当皇上之后对于崇华宫呢有特别的感情，就把新春的这个茶宴下旨安排在崇华宫。自什么时候起呢？乾隆元年。乾隆元年就是公元的1736年，这一年开始每年的正月在崇华宫召开盛大的茶宴，史称崇华宫茶宴。那么说崇华宫茶宴都什么人去呢？必须是当时的军机啊、首辅啊、亲王郡王啊这个级别的。我给你举例子啊，大伙儿都熟的刘墉，就刘罗锅啊，纪云、纪晓岚、纪大烟袋，包括和珅啊、王杰等等等等吧，那都是当年崇华宫茶宴的常客。人数不定啊，或多或少，但总体呢春节期间宫廷里边喝茶人数不会太多，小型聚会20人一礼。这事儿一直到了是乾隆31年，公元的1766年，乾隆皇上下了一道明旨，规定崇华宫茶宴18个人，就这回把数字定下来了。说为什么找18个人呢？是不是凑这个18罗汉啊？不是这意思，18个人取的叫登迎18学士，啊，也就是讲，过年期间喝茶是一个很雅致的事情。那今儿在这儿呢，我给大伙儿都好好聊聊这个崇华宫茶宴。这里边讲究主要是两点，一个是茶，一个是水。先说这茶，中国那茶太多了，数不清。但是通过这个《中国名茶志》这样一本志书来看，我们中国的名茶1017种。1017种什么概念呢？一天喝一种，要将近3年才能喝完；要一天喝2种，得喝1年多；要一天照着5种喝，那您就光上厕所了。咱不能摄入那么多的茶，茶的摄入啊，一定要适量。你就是说咱中国的茶多。那落实回来说，皇上喝什么茶呢？据这个晚清啊，很多人的回忆录来看，当时清宫里边喝茶主要就是2种，叫夏饮龙井，冬喝普洱。夏天啊，主要是喝这个龙井茶去燥去暑，冬天的普洱呢，能够温暖肠胃啊，化油腻啊，这样的功能。跟您想的不一样啊，别看这皇上也咱北京人，皇上不能跟咱们似的也喝茉莉花茶，那不像话了。乾隆皇上上朝之前先拿一个大半缸子，在缸子里边沏上满满的一缸子高碎。那不是乾隆皇上，那我们胡同口二大爷了，乾隆不能这么喝，他喝的讲究。但 但是过年期间喝茶又不一样，什么龙井啊、普洱啊不喝了，过年得单喝一种茶，这茶平时不喝啊，就是过年期间喝。这茶叫什么呢？叫三清茶。三清茶这事儿其实挺早，打南宋时期，当时的南宋高宗皇帝在宫廷里边摆茶宴就用三清茶。那说他那三清茶具体怎么做，怎么个三清茶，用的什么茶，怎么喝，现在历史学者呀也考证不出来了。但是到了乾隆这会儿呢，乾隆复古，把这三清茶呢又给抬出来了。乾隆要在春节期间崇华宫茶宴之上喝这个三清茶。那么这三清茶呀，乾隆的这一种还有文献的记载，那我们查清宫档案呢查着了。今天大过年的呢，我把这个他三清茶的这秘方跟大伙说说，自己家就能做。怎么叫三清茶呢？其实还是绿茶打底，就是拿绿茶呀做这个基底茶。那宫廷里边选的基本上都是龙井一类的，但是单有这个不行，得还有三清，是三种东西合在一起叫三清。第一个是梅花，第二个呢是松子儿，第三个是佛手。梅花、松树、佛手，这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都属于是品节呀非常高雅的，所以这三种品节高雅的事物搁在一起是一个非常清雅的事情，他们这组合叫三清，搁在一块叫三清茶。其中这梅花呢主要提香，松子儿呢它因为有这个油脂，所以呢搁在茶里边呢增加醇和感。佛手是什么呢？现在已经有卖的了，就是佛手瓜。那佛手瓜不能整个扔茶碗里啊，没那么大茶碗，佛手瓜拿来以后要处理，切成非常细非常细的丝儿，把它也搁在这里边一块泡。因为它是水果类的，它增加果香，哎，有这么一点呢酸甜的口感。梅花、松子、佛手配上清雅的一杯绿茶，这搁在一起，这叫什么？叫三清茶。这是说茶，还得说水。水讲究吗？也讲究。中国古人泡茶用水啊，一直都是非常的有研究。从什么时候开始？唐代有一人是陆羽，大伙儿可能知道，写本书叫《茶经》。今天我们都尊陆羽为茶圣了，《茶经》里边第一次对于泡茶之水提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到了明代，有一人叫张大富，张大富写这本书比较偏，叫《梅花草堂笔记》。他里边说这么一句话，叫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耳，十分之茶遇八分之水，茶只八分矣。我翻译过来给您说什么意思呢？您光有好茶不行，没好水也是白搭。当时北京城用水主要都是井水，那故宫里边也都是，紫禁城里边有不少的水井，但是皇上皇后他们吃水泡茶不用这井水，皇上的水得单从外边往回拉，打哪儿拉回来呢？京西玉泉山。皇上泡茶一定用玉泉山的水，但是过年期间又不一样了，过年期间连这水都不能用，用雪水，就天上下那雪，拿那水。古人认为这叫无根之水，这个没有受到污染，这最好用。说雪水怎么用呢？雪水得先收集，收集下来之后搁在一个一个的瓷瓮里边，就是大坛子，还要经过沉淀处理，最后拿这个水来泡刚才我说的那个三清茶。君臣之间新春佳节共饮一杯三清茶，这成为了当时宫廷里边过年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不设酒局而设茶宴，那么体现了我们春节年俗啊它的这种文化性。最后啊，我也奉劝大家一句，咱们过节了，少喝酒多喝茶，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和您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金鸡报捷去，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